拿一点拨完了， 对， 你明白就完了。第六句 Quit, don't quit Noodles, don't noodles to do， 一个道理，我觉得做还是不做。 那这里怎么处理呢？这种话， 其实我觉得这种话呢，就是在老外将就一下嘛。这句话怎么说？那将就好翻译吗？这话不好翻译，但是它确实有这个招。比如说 ，you can do without it， 也有这个表达法，也确实有人这么用。要么在沉默中灭亡，颇有这种感觉， 也是在，其实他是在复述熊猫片的面临的两种选择。 对呀， 内心的纠 ，No one to come， 对吧？非要翻那么清楚吗？其实他就是把哲学的核心含义翻出来就可以了。到底是做还是选择？ With something， 你呀，你太过于关心过去了。What was 表示过去发生的 ，What will be 表 微小的语调的变化的一个什么呀？参照物。我们刚才说过的关键词有什么呢 ？You concerned， 然后呢 ，and。 人说话的调调不太像、不太像这个英语表达的调调， 对吧、 You are too concerned with what was， 聪明、是吧，生活都是这样的。你看现在此时此刻的一秒钟应该专注于你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不是？而且你，但是现在你却在担心啊，考虑的一句话， 这句话 一定要考虑。 翻译成汉语就是四个字：活在当下。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个概念哈、 会回避一些不好的经历在未来。如果你有这个非常好的经历，意味着什么呀？你未来会变得更好。所以不管怎么样，过去与未来的关系。 解释原因了，乌龟师傅继续说了，为什么不要担心呢？因为 there's a saying， 一个传统的表达，就是说俗话是 is a gift， 所以 today gift 也是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在句子当中的话呢，很多呀，这么多 单词都是关键词。 A is a gift. 那这么多出停顿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语言在表达过程当中重要的信息比较多。我们都知道 yesterday 是 history, 对吧？就是我们人类真的是不能没有历史，对吗？但个人不能没有 memory。所以其实它也是现在的意思，对吧？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哲学思想的延伸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强调了我对现在所拥有一切是抱着感。 Why it is called the present? That is why it is called the present. 还得悄悄地说。 对，注意连读。That is why it is. 因为当下你的身份就是神龙武士，所以你别去想那些没用的， 对， 不要去患得患失， 对，不要关注。 It's why it is called the present. 生活中要是有个大师给自己点拨一下，还不是有那焕然一新的感觉啊？ 是啊。 把今天的关键词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哈，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今天的关键词。 好，我们看从头开始，读完一句话，我们都是关键词，除了 be 动词和连词啊以外。 That is why it is called the present. Why called present? 那大家是不是很多时候在生活中经常你看明明比如说在做着该做的事情，上着班啊，或者是在路上，或者是 And what will be? 拿这句话跟大家共勉哈，别太过于担心过去和将来的事情。 因为呢 everything's gonna be fine. 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天河知北京，听世界。 Listen to the song here in my heart, a melody. I'm more than one. You made of me. I followed the voice you gave to me. But now I got. reach of your hand says you catch me wherever say nothing at all. It's like knives and swords and weapons that you use against me. You have knocked me off my feet again, got me feeling like a nothing. But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Someday I'll be living in a big old city and all your. Someday I'll be living in a big old city and all you're ever gonna be is me. If there's life after this, I'm gonna be there.